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那今天呢是新的一周开始啊，大家也听到了这个主持人高丽的声音面貌非常的积极，因为我在想嘛，就是周一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体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新的一周要开始了，说是一周最难熬的是周二和周三，就觉得呢反正周一我们都要无论如何去面对的，而且你对新的一周在周一已经有了一个特别好的规划，只是这个周二周三总会浑浑噩噩，不知道这个离周五还有那么2天的时间，特别难挨。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周一的时间要把最好的精神面貌送给大家，当然也希望呢我们的好的精神面貌能够激发各位参与节目的这种热情，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互动当中看到各位积极的声音，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也可以在传统的广播 FM 982或者是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就是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几种方式呢都是可以跟我们保持线上的第一时间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的是一位新的嘉宾，是一个很漂亮很大气的女孩子，而且在我看来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声音，我刚才还在跟她说你没有当广播主持人其实挺可惜的，所以呢暂时呢我们先把这个好的声音留到一会儿让她跟各位打招呼。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离开现在的平台你值多少钱啊，这事儿一和钱挂钩老觉得这事儿有点俗，那、甚至有点难以启齿，可是它又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其实在之前这个话题我跟我们的小编在讨论用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方式来抛出这个问题，刚开始呢我们的小编这个黄公子呢他说要不就说你值多少，我说值多少又不是很直观，就让人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抓住我们问题的内核，后来我们两个达成共识，索性就问你值多少钱，不要避讳，我们谈钱不伤感情。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作业帮政府事务经理高硕。你好高硕。 你好主持人。 我的本家啊，高硕呢确确实实是这个长得漂亮，然后声音很美，而且呢他确实很高，1米74，就是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又是一个大长腿，幸亏我们的节目不是站着直播，要不然我每天得多少次自取其辱。今天呢跟我就叫小硕吧，更亲切一些啊。 好的 我们来聊这个话题，我想请小硕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你的这个身份，这种这个作业帮政府事务经理他具体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因为这个头衔在我看来很新鲜。 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刚刚听到政府事务这个词的时候都觉得比较陌生一点，其实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在创新创业方面有大力的支持，导致很多的创业的公司的崛起。那这些创业公司在初期呢基本上是以自己的核心业务为主，那他们对于一些对外合作的这种工作可能需求量并 不是那么大。 嗯， 然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呢，因为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鼓励的政策性的东西， 对， 那他们对于政府相关的这些政策性的知识不是特别的了解， 哦， 然后在合作方面呢也有一些需要嫁接的这种资源， 嗯， 包括一些比如像我们作业帮本身是做教育的， 哦， 在教育的方面呢，那跟一些教育的主管部门还有一些学校需要有一些这样的对接。 嗯， 那政府工作主要做的就是第一是了解一些国家的政策， 嗯， 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提供服务，第二就是能够更好的给企业做好资源的对接。 嗯，哦，所以就是能这么理解，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就是帮助那些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一个政策环境之下想要去创业的这些公司更好的理解政府的一些政策。 对的对的， 所以就是你要对这些政策法规要特别的了解，而且你要会学会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变通，而不是说一就是一二是二，其实它一也给了很多可以二的这些地方。 对，因为在之前可能大家了解觉得政府这个部门都是比较被动的， 对， 就是你企业有什么样的合作可能政府都是比较一副关门的这种姿态， 嗯， 但其实近几年政府跟企业之间有非常良好的互动， 嗯， 那这个时候在政府有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更多的能够将企业的一些优势能够更好的嫁接给政府，给政府提供一些更好的合理的这种建议和意见。 对，其实政府的态度一直是很开放的， 开放， 只是可能之前大家因为没有接触过会有一些误解。 对的，对的， 所以我觉得小硕的这个工作也是很顺应当下这个大时代的一个要求，当然了也是需要对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平台很重要。 对啊，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要做这么一个承上启下或者上传下达的这么一个作用，确确实实是挺难的。所以小硕，介意我问你工作多久了吗？ 不介意不介意，工作到现在应该有七年半的时间。 七年半啊，因为知道我们的听众特别敏感，我经常我有时候说我说我在 就是暴露年龄， 我在这行打拼了十几年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算我的年龄。后来我索性就告诉他，我都70年的，别算了，70年代生人。所以小时候年龄很小，但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工作，觉得压力大不大？尤其做这么一个事情。 嗯，从心里说，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嗯。嗯， 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大学毕业之后，其实第一份工作是进入到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所以当时呢，确实也接受过很大的挑战，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平台，给了我更多的了解教育相关的这些知识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到了这个平台，最初的时候是因为觉得互联网公司其实，平台可能更广阔，那之前呢又觉得这个圈子和媒体圈子可能又之间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吧，在适应摸索的过程中，然后也逐渐的适应了这些压力，并且能够把这些压力改变为一些动力，但是压力还是有的， 但是这条路是自己选的啊，所以不管是一次华丽的转身还是被动的转身，可能你都要去把自己选的这份坚持给它进行到底。 是的， 所以刚才小硕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原来是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现在呢又到了现有的平台，就是你其实一直以来目前的这两个平台都还是挺让人艳羡的，就是很多年轻人可遇不可求的。 对对对， 那你是怎么理解平台这个事儿，小硕？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啊聊得特别的巧，就是在我和编导之间沟通的时候说来聊这个话题，我当时觉得可能因为跟我之前的这种工作经历相关，所以其实我可能更能切身的感受到这个平台所带给自己的这些所获得的东西。 嗯， 然后恰巧呢在昨天一个我爸爸朋友的孩子刚刚好从澳门留学回来， 嗯， 他现在呢拿到了央视的一个 offer， 拿到了一个中国比较大的互联网媒体的一个 offer， 嗯， 然后他就来咨询我，他说我特别想问问你的这个建议啊，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啊。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 很 接近， 就是他要选什么平台。 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可能平台的这个概念对于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他们在我们知道在国内其实学生们对于职业 规划并不是那么的早， 嗯， 就在国外可能比如小学或者从初中阶段就开始了解，很多大学生其实还是比较迷茫的， 嗯，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选择的工作也就决定了他们未来可能会发展的这个方向， 嗯， 那这样的平台对于他们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 嗯， 那我昨天给他的建议啊，也可以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我说我还是建议会拿央视的 offer， 嗯， 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平台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嗯，它有很大的这种吸引力， 嗯， 大家觉得大的平台它能给我提供的机会比较多，它能给我长见识的这个过程，然后同时它还有能够接纳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需的这个阶段， 嗯， 那对于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这种平台，其实大家都知道节奏非常的快， 嗯， 那更多的程度上是你具备一定的能力，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最高效的为公司提供服务， 嗯，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吸收的这些内容和吸收的这个时间就有限， 嗯， 所以这样的平台其实是比较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对，所以那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女孩子。 你给他的建议去央视。 对， 嗯，现在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的这个整个的浪潮席卷到各行各业，尤其一直以来有一种声音就是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很大，还好我们的广播因为它这个不可替代性，其实它始终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嗯， 但是电视台都说互联网对电视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嗯， 那为什么你在现在还会推荐你这个朋友去到这个电视台，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理解一个工作节奏， 嗯， 工作压力的，但是在我们看来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央视的这个平台也许不如这个更大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媒体平台，你是怎么理解这两个平台对它的这个益处？ 其实您刚刚开始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您说到底如何来定义加不加这个钱字， 嗯， 这个钱的这个字其实有些时候大家确实觉得比较敏感， 对， 很多人觉得好像大的平台它最能够体现我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个钱， 嗯， 那其实就如大家所了解的，其实互联网公司的普遍的这个薪资还是会比传统的这个行业会高一些， 嗯， 但是呢其实我当时给他建议的时候，我的意见是在这样的像央视这样的平台，包括以前我就职的中国教育台这样的平台， 嗯， 那它由于它长期的这种很规模化然后很体制 权威的， 对，很权威，嗯，那它形成的一整套的这种流程也好，或者是传承下来的东西也好， 嗯， 其实是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是非常具备的， 嗯， 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给你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呀， 嗯， 这个进入到职场这个工作其实和你选择男朋友和选择婚姻是一样的， 嗯，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我是不是一下子要找到那个特别合适的，其实未必， 嗯， 你一定要在充分的了解到很多的方面，你才会真正的能够知道到底是合不合适的， 嗯， 我说比如说你现在在央视工作了3年到5年，那其实在这3-5年之中，你更多的未必是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主持人或者非常知名的记者， 嗯， 但是你所在这个平台学习到的这些东西对于你未来不管是跳到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 嗯， 其实大家都是觉得非常的受用， 对， 可是如果你现在直接进入一个互联网公司，假设你是一个工作能力非常强并且适应能力很强， 嗯， 你可能能够跟上这个社会的这个节奏， 嗯， 但是你在3-5年之后你所掌握的这个经验仅仅适用于你现有工作的这个范围内， 嗯， 因为时间精力全部都要投入到你现有的这个工作中， 嗯， 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在这个圈子里其他的范畴， 嗯， 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更多的积攒你自己该沉淀下来的这些东西， 嗯， 那当你在选择换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选择其他的互联网平台， 嗯， 可以选择其他的公司，但是你进入央视难度系数就非常大了。 对，就是我理解，就是小硕跟这位朋友说的也是语重心长， 嗯， 就是一个央视的这个平台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可能开放的，而现在在这个互联网背景之下，很多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它在层出不穷的在更新换代，所以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它的机会可能性更大一些。 对，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理解平台这个事儿特别的简单，就是因为你从央视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中央级的媒体出来之后，你不管是在互联网还是说你回到地方，不管是在任何一个环境之下，你的那个底气是不一样的。 是， 这就是平台其实最直观的一个东西，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和挑战什么样的压力，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看重的是你的出身，就跟我们当年拿着一个文凭去找工作一样。 对， 他看的是你从哪所学校毕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人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力，他也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他只知道你手上拿的文凭。 嗯， 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这个所谓的院校歧视、学历歧视，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它确实是一块敲门砖。这个就像你从央视出来之后，你再去其他媒体，你拿的这块砖是不一样的， 吸引力非常大。 没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最直观的平台的这个意义和平台的价值所在。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小硕，你是90后吗？ 八九年 啊，那就差不多。哇，你比我小好多。 在伪装90后， 咱马上就差一轮了啊。各位听众，我只能透露到这儿了。马上、啊、 太夸张， 还没有啊，马上。所以小硕，你觉得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说，你们特别看重这个平台吗？ 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看重，对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行业内的一些新进的这些员工来讲、我觉得他们也是比较看重的。 哦，所以其实就是年轻人，就是你哪怕是即将跟我产生一代的代沟，但是你其实还是对平台这个事儿是很看重的，就包括你身边同龄人也会看重，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大家还会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就像我们原来说要一个铁饭碗干什么，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好的工作，我保证了很好的收入就可以了，就难道你们的观念还没有改变吗？ 我觉得可能说观念没有改变，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在与时俱进的。那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经历吧。从长远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您觉得我年轻，其实像我们公司很多95后的这个小姑娘，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是上一代人的状态。我们其实还是很关注到我们自己比较长期的发展。因为平台这个东西，大家很多人会说，当年全玲姐张全玲离开央视，然后做了一个投资人，她可能曾经不是在央视，她未必就能做一个更好的投资人。其实这和高丽姐刚才说的很像，就是这样的平台，这样的拿到一个这样的 offer， 给你这样的工作经验，对于你来说，一个确实是我们的敲门砖很重要，大家觉得这张证书很漂亮。但是另一个，这个平台所给予你的东西，是一个让你无法想象最大空间的这种延伸。只要你有本事，只要你可以作为一块海绵，你就可以在这样的大平台尽情的吸收。那这样的成长速度可以说是可以，你如果可以尽力的话，其实能做到野蛮生长的。那这样的经历对于你日后长期的发展其实还是比较有益的。 对，所以其实不管是时代怎么在变迁，大家对平台这个认知还是达成共识的，就是我们可能不会特别在意一份工作它的具体的我的分工是什么，但是我会介意说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一个什么样的分工。其实就像我的很多，我在另外我的本职工作之内，就是我接触过的很多嘉宾，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其他的互联网的公司，哪怕是一个比较这个有知名度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想要接受就是让这位重量级的嘉宾接受采访都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一旦是比如说是中央级的媒体去邀请他，他会特别看重这个平台，他不会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你讨价还价。如果是互联网公司，他会开出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但是如果在这个平台，他只要可以发声，他知道于他来说这个意义是什么。 是的， 所以就是因为有了他心里的这个格局，我要告诉各位，这位嘉宾现在在国内非常的这个受追捧，而且呢他的出场价也是很高 很高。 他曾经跟我们在一起就吃饭的时候开玩笑说，是你们把我的身价炒起来了。其实这就是我们没有避讳的一个话题，就是离开这个平台你值多少钱。就是他的这个问题就让我觉得很现实，就是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平台去给他这样的一个出口，也许现在的他并不是他， 而是另外的一个他。也许他一直就没有机会让他的这个很好的学术理论让更多的人接纳，所以这个就是平台的意义，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真正的意义所在。那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你每天坚持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呢，看似跟我们这个话题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它是有很深的这个内敛的。就是如果离开现在的平台，你值多少钱？那这个呢，也可能成为你每天上班工作的一个动力。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其实说到这个平台，小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寓言，说呢，有一个小和尚，他呢拿了一块石头去菜市场，然后呢，他就要把这个石头卖给农妇。农妇呢就说，问他这个多少钱，他就比划了一下啊，看各位一直播的朋友，他比划了一个二，伸出两个手指头，然后说两块，他摇了摇头，然后最后农妇说二十，他点了点头，农妇说哎呀挺贵的，那二十就二十吧，我回去这个压酸菜啊，我去做这个酸菜可以压这个缸。后来呢，这个和尚呢又拿了同样的一块石头去到这个博物馆门口去卖，然后当时呢就很多人看到这个石头，他同样伸出了一个二，然后就说这是200、2000，然后最后给了一个20000的价格。还是同样的一块石头，他又拿到古董市场去卖，最后给出的价位是200000。这就是在菜市场、在博物馆门口和在古董市场，同样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但是它最后的价格、价钱是不一样的。这个小寓言故事，我觉得可以特别好的说明平台的这个价值所在。所以呢，也很好的在叩问大家，就是离开现在的平台，你值多少钱？小硕，那我们不妨咱们两个也开门见山，客套寒暄了半天了，这个问题直接问你，你离开现在的平台，你值多少钱？就我们先回到原来，你教育电视台那个工作，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离开教育电视台，我高硕，我还值钱吗？我能值多少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只是想过，应该是很担忧 啊。 其实回忆当时在教育电视台的这一段工作的经历，我自己本身来说其实是受益良多的。那在这样的平台之下，其实我自己可能会考虑的东西也会更多一些。很多人都说国家级媒体，那除了央视就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那给你这样的平台，你接触到的这些人，包括像刚才高丽姐说的，可能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你想请到一个教育专家非常的难。 对， 但是因为我当时的身份，我每年还要上全国的两会，然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会有一些提问和一些部委领导的这种交流。那其实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好像看似特别难的事情，因为我的平台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对， 所以对于我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但这些领导们在跟你交流的时候也是开诚布公的，因为觉得你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级媒体，然后你自己又是教育部范畴内的，你自己对教育又有一些了解和认知，那大家在跟你聊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更加的开诚布公了，不会有一些其他隐瞒性的这种东西。 对， 那至于我自己在这样的这件事上的看法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担忧的。因为可能大家也认识到，在这样的传统媒体或者是在这样比较大的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平台，我相信很多人曾经或多或少的都有那么几次考虑过，我是不是可以离开这样的平台，会有一点飘飘然。因为外界对于这样平台的这种你的这个背书非常的认可，那当时自己也会很理智的沉静下心来问自己说，那我离开这样的平台我还值钱吗？大家看的是我个人的能力，看呢还是我背后平台的这个级别 影响力，对， 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我基本上跟我们的同事在交流的时候，大家都或多或少聊过这个话题，都很担忧。 对， 就是在这样的平台之下，其实自己受益的多，自己担心的东西也会更多，恐慌感还是很强烈的。 对， 所以可能更多的人，大部分的人不愿意离开现有的这个平台，也是因为其实比较质疑自己离开这个平台之后会不会遭遇到一个 非常冷空气的那种状态， 对，就是所谓的滑铁卢啊，就是在事业上的一个滑铁卢。就是刚才小硕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优质平台，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平台，所以呢你会比其他的同龄人多一些机会去接触到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接触不到的一些人和事情，这个都是平台给你的。我也特别能理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优质平台之下，每一个年轻人他的这个心智成熟的过程，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你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平台给你的，别人看中也不是说看中你高丽高硕，而是看中的是高丽高硕背后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 对，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年少轻狂，我们这个不谙世事，所以我们看不清自己，我们总觉得哎呀，看中的就是我高丽，我的这个问题打动了他了。但是其实你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包装，你穿了一个非常好的外衣，这样的 身份， 没错，这个媒体给你的，如果你抛开这个媒体，也许你这个问题就会被不屑一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在这个环境当中看清自己的，也就意味着在看不清自己的时候，有很多人蠢蠢欲动，开始膨胀，开始放不下自己，放不下周围，然后有很多人开始走出体制内。所以对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保留一个我个人的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度，也是我很坚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认为离开现有的一个优质平台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好事情。如果说你已经在这个平台当中打拼了大半生了，就是对整个的内外的体制，包括一些它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你已经非常的了解了，你就是一个行业的标杆，我觉得你可以去在这个时候转身离开，用更好的方式去报复你的人生理想。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就像小硕，那如果你当时没有做好特别好的这个准备，没有更好的平台迎接你的话，可能这样的一次离开就是一次大冒险。所以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冒这个险，因为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很怂，从小怂到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所以我并没有离开。但是我觉得小硕是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即便当时有点患得患失，还是最后离开了。是什么样的东西促成了你迈出这一步？ 其实事实上可能我说一件事儿，高丽姐就会觉得更加的惊喜。我当时离开媒体的时候是裸辞，就是并没有找到工作 啊。天哪， 对，是 你得膨胀成什么样 不是膨胀，还真的不是膨胀。其实反而是因为当时自己的心态特别的好，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当时离开台里之前的那一个月是我在进入到职场之后心态最好的那一个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非常希望今天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比如说一些学生啊什么的，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这样的建议吧，真的有用的建议。对于是否要离开这个平台，其实我也是持比较中立的观点。我很同意刚才高丽姐说的，比如说你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做到了一定的程度，像马东，那他离开央视之后创业奇葩说，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成功。 对， 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以下三种情况的其中之一，你其实是可以考虑离开平台的。那第一呢，就是你觉得现有的平台对你自己是有很大程度上的制约，那对于你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有阻碍性的，你可以考虑。第二，就是你觉得现有平台能够给你提供的这个资源，或者是给你提供的这些可上升学习的这个空间有限，那你需要见识更广阔的天空，那你也可以走。第三，就是刚才高丽姐说的，如果你在本平台或者是本圈子内已经在技术领域或者是某一个领域达到了无人可及的这种程度，你希望自己去创业，或者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发展，去海外发展，这样的情况下，我都建议以上三种情况大家是可以选择离开平台的。但是凡事都是有但是的但是其实我了解很多的人还是有一些离开平台之后会有一些遗憾，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不建议大部分人去选择，因为这一步其实走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没错， 因为据我了解，有一些离开平台的人，其实他当时的想法不是我刚刚说的以上三种，是我即将要说的以下三种。第一，他觉得

其实第三点，我相信很多人在过去的经历中都是有过的，就是在某一段时间你自己是有一种倦怠期，就相当于是你进入职场之后的一个持续的倦怠期，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在这个平台其实是比较混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另一个平台混，那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如果你到了另一个平台，效果也未必会比现有的平台好。 没错，这个就有点像谈恋爱，就是有的人觉得我的感情啊，或者是婚姻状态到了一个平淡期了，就是因为所谓的爱情的这种激情，它其实就是三个月的时间，过了这三个月，慢慢的就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哎，那个爱情并不是那么美好了，我要去承担我们彼此性格当中的一些缺陷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就说，比如婚姻呢，爱情了，到了一个疲乏期的时候，就选择我要去接触一段新的恋情。可是你一旦你经历了两次或者三次之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婚姻情感它其实就是一个无限的循环，跟谁在一起都会把日子过成柴米油盐，除非你们两个天天就不做饭，对吧？ 对， 你也外卖也有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有点像工作。工作其实也是你和工作的一场恋爱，你如果觉得这个平台让你索然无味了，如果你并没有从自己的本身的意识里去想着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到另外一个平台你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呢，这是小硕刚才给各位的一个建议，那加起来是六种情况了。那么问题来了，小叔，你是因为哪一种情况离开的教育电视台呢？姐姐，这不是一个坑啊，这是一个大坑。 对，感觉这个真的要慎重回答。对，刚才可能前半部分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已经听到我之前是裸辞的，那离开教育电视台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当时自己觉得大概有长一段时间是稍微停留在这种倦怠期，但是自己呢不是属于那种混日子，是自己很恐慌，特别怕这种倦怠期持续时间久了，自己会不会就停止了，或者是自己会不会就不上进了，不进步了，所以当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觉得希望是第二点吧，就是想去见识更广阔的天空，因为在这样大的平台，在这样长的时间，因为我在教育台大概工作了有六年的时间，然后我的工作经历就是在台内的工作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从编辑到记者到出镜然后到上两会，就一直在做这种节奏非常快的这个工作，那有些人就觉得啊，你们在媒体是不是见识特别的广，你们可以认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这些人，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也会有一种担心，就是我见识的大多数人其实在我心中的概念是一样的，我做了不同专题的节目，但实际上当时间长了之后，我自己也已经有一套自己比较方便上手的这种方式方法，那自己也觉得其实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大概三五年的时间，因为每次包括听一些政策会呀，包括接触到这些新鲜的这种新闻呀，都听说了，其实在互联网的这个圈子里是非常的海量的这种信息量，那机会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当时也在质疑自己说，我在这样的平台已经有工作了这六年的时间，那也疯狂的吸收了这个平台可以带给我的这种 养分 、那是不是可以在换到另一个圈子中再去更多的学习，掌握更多的东西，然后能了解更多的东西，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当时决定如果在现有的平台自己已经觉得开始倦怠，那就不要持续性的让自己有这样一个过程，如果短时间之内调节不来，那就让自己稍微停下来，所以当时就决定停下来吧，就先把这份工作辞了，自己好好冷静的想一想，然后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认识了现在公司的这个负责人，然后就在聊的过程中，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教育口，自己对于教育其实还是很有情怀的，然后当时跟我特别印象很深，当时跟我们 CEO 在聊这些并没有聊工作啊，开始是在聊这个行业内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挺打动我的，就是他说如果没有教育情怀其实是做不了教育的公司， 没错， 因为教育公司和其他的这种商业并不一样，他如果大家都说以盈利为目的，其实这个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只以盈利为目的，你是做不了教育的，而且如果你是想短期盈利，那更是做不了教育的，而且当时我记得我们 这个 CEO 跟我聊的时候，他说我们公司的使命就是想优质教育资源触手可及。我其实听到这句话我还是挺感动的，因为在之前在电视台的经历，我经常会下基层去一些贫困边远的地区，看到我们国家在教育方面其实虽然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那这样的公司它有这样的使命感，它也有这样的情怀，然后吸引我在很短的时间就选择进入到这样的公司来从事这份工作。 所以你看小树儿刚才的这个回答，我觉得这个整个给这个答案吧画一个120分，就是我以为我给他挖了一个坑，其实他给我挖了一个坑，他用了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给他的公司做广告，还好被我这个老江湖看穿了一切，我却不忍心打断他。谁让人家来我们节目了？来我们节目就是有这样便利的条件。哎，各位收音机前的企业家朋友，你看气人不气人？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小硕刚才呢说自己裸辞的那个背景，心态的背景。小硕说的其实是比较含蓄的，但是我因为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心理阶段，我是完全能理解，其实就是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进步的空间了。因为我最早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从大四考的那个平台，然后我是5年之后跟你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只是我选择裸辞来北京继续学习。因为我当时真的毫不夸张啊，反正我的老同事们也听不到这个节目，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大院里装不下我了，就是那种小膨胀啊，我的那个躯体里已经装不下我那颗膨胀的心脏了，我就觉得在这儿谁都不如我，我还你说我才这么年轻，我要一直要混到退休吗？我觉得特别不甘，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安分的初心，然后对自己的一个完全没有就是清晰判断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我选择裸辞了。裸辞之后，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报考的广院的新闻系的研究生，所以我就来北京又读书。你知道我的那段时期，我其实特别能离开，能理解一句话，就是离开这个平台，你什么都不是，就特别能理解那句话。我的这个血泪史呢，就先不讲了，有机会到艺术人生上给你们讲啊，看我返聘的时候能不能上。小硕，那这个话我同样想问你，就是离开了那么好的一个平台，那么优质的平台，你有没有经历过我什么都不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有，确实有。我觉得这个可能大部分离开过曾经比较这种大的平台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不管是时间的长和短，但是大家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冷板凳的感觉。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尤其在优质平台，我们当甲方当惯了，对吧？就是我们来制定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则，我们当惯了，所以你突然离开这个平台，你要换身份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难的， 很难。 所以那个阶段你经历了多久？ 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 才3个月？ 3到4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周期里面，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包括你跟家人，他们能理解你这种改变和离开吗？ 我其实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就是我父母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然后他们对于我的这个培养，他们其实从小到大，可能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像个女汉子一样，但是因为确实家庭环境的教育非常的重要，我父母对于我一直以来的要求都是你要独立 啊， 我们可以给你比较好的这种稍微优厚一点的这种生活的条件，但是你的精神上一定要独立，你一定要自己去努力的奋斗，去做你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去分析你自己的生活，来去规划你未来的生活，这些东西其实他们对于我的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当时我决定辞职的时候跟父母商量一下，我说就是刚才的那些想法呀，跟他们探讨了一下，我说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再冷静然后再考虑一下，毕竟我还年轻，我还有当时真的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就是我还有错的资本，实在不行 就再上个学，然后再考回电视台。 对，但是你就现在来说，你都有这样资本，到现在你都还年轻，所以那个时候离开是有足够的底气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的家庭其实给了你更多的一种支持， 对， 和包容的态度， 没有给我拖后腿。 嗯，但是你自己的那个心理适应期能不能转变得过来？你要知道，原来都是上两会，因为我也经常上两会，上完两会真的就放不下自己了，你知道，我那个车，我进到我那个驾驶座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驾驶座好小啊，这个空间可不可以再大一点？就是我真的会有那样的一个阶段。可是要如果是你小时候，你离开了那么好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平台，然后你在这个三四个月的时间，包括你在适应新的工作单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平台的转变，其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非常多，其实还是很多的。刚才高丽姐提到的那个，我比较深有体会，因为我连续上了四年的两会，然后两次政协，两次人大，所以认识了非常多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有任何的采访的机会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机会的时候，跟他们的交流也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平台给予我这样的机会，让我的自己的想法呀、思维呀，能够可能比同龄的人更丰富一些，比他们想的更多一些。但是这种感觉真的很强烈，因为我之前上两会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自己开车嘛，我们上两会的时候是有一个车证的，在我们车的左上角，它是电子可以识别，这样我们可以去各个委员代表委员的这个驻地， 对， 而且那一段时间是不限号，然后听说好像是违规也不会被拍的，因为有的时候车可能会停在大会堂周围的地方，或者停在长安街沿线的位置。然后我在从教育台辞职之后，我的那个证啊，其实一直放在车上没有拿下来，就是其实那个证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但是自己内心还是觉得很有那种骄傲感吧。然后包括我们还有我之前因为经常去部里采访，所以还有教育部的那个车证，都觉得那个车证摆在那儿，自己的那个身份好像还能再保持一段时间。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比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这样，我相信很多现在在平台的这些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在平台范围内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这个平台真的能够给你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没错， 虽然你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平台很好，但你心里会有那么一丝丝的不屑。 它就是围城嘛， 因为已经在这个城墙里了嘛，没有那个感觉。但是我当时是辞职之后，然后我因为会有很多的朋友聚会呀，或者是跟一些这个有一些工作交流、工作合作的这些人，那大家在一起聚的时候，会有人不自觉的会主动跟大家说，哦，这位是高硕，他曾经多次上两会，然后跟哪个部长一直在做，然后就这种经历，大家说起来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骄傲，然后他们会很骄傲的跟大家强调说， 就别人你的朋友也会很骄傲， 会这样，然后他们说这个是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年还有提问，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他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会默默的冷静了几秒钟之后，然后给大家递上一张名片，说我现在在一家在线教育公司。 我能理解，就是你那个时候的就是心态的一个改变，包括你要在那个时间给朋友一个心态改变的一个过程。 对 大家都很难，但是你其实是内心真的，我觉得得益于你父母对你的这种教育，就是你对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一个心态，就是不管这个阶段有多么的难，我都可以用我的方式瞬间的化解掉。所以你在朋友介绍你之后，你在递名片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就是你内心已经足够强大了， 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适应。 没错，你知道要换作是我这么怂的人呢，他介绍什么就是什么吧，先吃完这顿饭再说。 对，我可能是比较愿意去面对挑战的时候，去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迎接这样的挑战。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所以才会有现在我们介绍的这个小硕的这个身份背景，作业帮的政府事务的经理啊。那刚才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原来的平台，包括离开平台之后，这个小硕他个人的一个经历。那小硕，你从你个人的经历来给各位一些判断，怎么来鉴别一个平台的优劣程度，就是怎么来鉴别它是不是一个优质平台？ 其实大家对于优质平台的概念比较多的简单的方法，第一就是它有一个官方的背景。 嗯， 那这样官方的背景在我们国内，大家说你是体制内出来的， 对， 然后你是国家级的这个事业单位出来的，嗯，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那其次就是它的社会影响力。 嗯， 大家对于一个不管是企业也好，公司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单位也好，大家在社会上听到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其实这样的平台在它塑造自己品牌影响力的过程其实是比较艰难，并且是时间非常长的。 嗯， 那它投入到的心血也是非常多的。那这样的平台其实它对于自己平台的这些建设和自己平台能创造的这些价值和资源其实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嗯， 那这样其实是比较方便的为大家来鉴别说什么样的是优质的资源。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言简意赅的一种方式告诉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也是代表大家来问，就是平台越高工资就越高吗？既然我们今天问你值多少钱，我们就索性最后这点时间就围绕着钱来聊吧。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或者你了解你身边人的这个状态，真的是平台越高工资就越高吗？平台越好？ 嗯，其实非但不是，是恰恰相反。 嗯， 平台越高，相对来讲，这个工资其实是比较偏低的。 嗯，对。嗯， 大家都知道，其实包括央视呀，包括我之前就职的中国教育电视台，就是国家的这些单位来讲，它是有国家财政支出的， 没错， 所以它其实的标准是比较统一的。 嗯， 那对于企业来说，或者是一些可能没有这种权威的背书，然后权威的背景的这些公司，那它平台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财务方面的自由程度会比较高。 对， 而且它为了在市场上有竞争力，所以它愿意花重金去聘请一些比较有能力的这些人。 嗯， 那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平台越高，这个 未必 钱应该可能会远差于大家所想象的。那个， 没错，就是平台越高未必工资就越高啊。对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小说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鱼和熊掌永远不可兼得，就是一个好的平台给了你一个好的身份，你还要用这个好的身份在这个身份上想去要求更多，要求一个好的更好的这个所谓的工资待遇。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理想和欲望之间其实就是差一个你对自己的判断。 我特别赞同，特别赞同。 就是你有了一个比如说中国教育电视台这个资深记者高硕，嗯，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头衔和身份和这个平台带给你的这份荣誉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虚荣心。 嗯， 你难道还要再去要求他给你的这个同事再给你很高的待遇，给你很高的工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两全的。 对， 不是没有，但是很难两全。所以我们也要告诉收音机前很多年轻的朋友，就是因为在当下很多人想找那种离家近然后工作又好又风光然后挣得又多， 挣得又多， 不可能。我职场有高招的高丽姐姐就明告你不可能，如果有你把这公司介绍到我们界外，我们也可以好好聊一聊。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时时处处要看清自己，要看清这个平台。 嗯，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我就不方便透露这位主持人他的名字，他是现在很有影响力的国内一位知名的男主播，人品非常的好，我跟他也有一些私交，他是现在在央视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哥的位置。不管是台内的口碑还是台外的口碑，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是一个，这是一个好男人的典范，包括跟他的太太也是爱情长跑之后，现在已经婚姻17年了，各方面的状态都很稳定，但是他到现在在北京还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要知道他已经在北京打拼了将近30年了。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平台，但是他未必有一个很高的工资。 嗯， 可是他很享受这个状态，因为他觉得这个平台给他的荣誉和成就感，包括这个成就感带给家庭的这种骄傲，都是拿钱换不来的。 嗯， 所以他把这个事儿拎得很轻，他活得并不痛苦。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你说我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但是你看我这工资待遇还不行，这个就是你的欲望一直在驱使着你，让你会越来越痛苦。所以这也是我们给年轻人的一个忠告。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得想清，就是凭什么这个平台要给你那么多的钱，对吧？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包装的好看一点，就是你觉得你能给平台带来什么？所以小硕， 姐姐要再给你挖一个坑，你可千万不要再给我反挖一个坑。这个问题要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其实我觉得，我其实非常赞同您刚才的这个观点，名利不可双收。 对， 名利双收在什么时候可以？是在你成长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具备非常强大的这种能力， 对， 能够给自己创造这个力，创造这个钱才可以。那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在之前的这段工作经历，在比较大的这个平台的工作经历，我确实工资不是很高，但是我当时心态，我觉得我很想告诉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就是这个心态其实非常重要。你在这一段过程中，在这样大的平台，其实你就是在去学习， 对， 你就是在去给自己长本事。那你想要挣钱，你得等到自己有本事可以变现的时候，把自己的本事变成金钱。 没错。 但是刚开始你在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很多人，比如说在体制内，像您说的，很多人会在比如央视啊，或者是教育台这种媒体当待了长达十年以上的时间，那是因为你要成长的地方真的非常的多，这个平台能给予你的非常的多，但与此同时你能给这个平台创造的价值其实是很有限的。 没错。 那在这样的平台上其实永远不缺人，你只要不够优秀，只要有优秀的人进来，其实随时可以替代你。 对。 那你离开这样的平台，你自己想要用在这个平台吸收到的这些能量去，或者是增长的这些本事去赚钱，那个时候可能你有利也就没有了名。 没错。所以这一点是就是小硕很好的回答了，就是你能给现有平台或者说是你未来的平台带来什么，这点很重要，这个也就决定了这个平台能给你一个什么样最大可能的回报。就像我一直没有离开我这个平台，就是因为其实我对自己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识，也许会有很多年轻人对我的这种所谓的价值观不屑一顾，就觉得你太守旧了，太老套了，太刻板了。但是因为我始终觉得，首先刚才提到的，你有平台的优势，你就不可以再去奢望这个平台给你所谓的更好的工资待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很拎得清离开这个平台我什么都不是，因为就像小说说的，有大批优秀的人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只是没有这么一个机会，一旦你错过了，你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那你可能再也回不到那个位置了。所以我是一直就是即便是入行这么久，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感，也就奠定了我不可能离开现有的平台。我就知道离开这个平台我并不值钱，我也这个没有多少钱，所以你知道吗，我就把这个概念了解得很清楚之后，你其实活起来就不那么辛苦了，你会不让自己在所谓的理想和欲望之间去挣扎，我只要把我的所有的热情投入到这份工作里就可以了，我很幸福，所以我很快乐，对吧。还是怂啊，总结陈词还是怂。但是我就希望今天和小硕这个聊天能够给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提供一些借鉴，因为这个社会环境现在太繁杂了，我们可选择的机会太多了，但是你一旦离开，你就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否则你就要迎接一个所有的结果，哪怕是恶果你都要去承担，这点你能不能想得到，这点很重要。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请小硕给我们大家提一个建议，也是算支招吧，就是年轻人该怎么恋爱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就是甭管到哪儿你都可以很值钱。 其实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心态。我们现在很多在职场的人说，包括我们现在在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聊我们的人事关系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其实态度比能力更重要。那大家会问，能力就不重要了吗？不是，因为我们经过前三轮的筛选，已经把能力达标的这些人已经入驻到公司，那到我们这一轮面试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就是需要更在意态度。那这个心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在好的平台或者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优质的平台，你自己需要提高的东西永远都是对于你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在这个地方想要创造的价值的同时，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才是一个核心价值的提升。大家会说我们在优质的平台是一个好的背书，那对于一个人来说，你自己整个职场的这条路，你其实每走的这一步都是一个自己的背书。 对， 我们都知道之前董卿去国外学习的时候， 华西都市报的一个记者， 嗯， 当时就问他说，你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实际上是很优秀的主持人，何必这么做呢，很辛苦。但当时董军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每个人离更好都有一段距离， 对， 其实你都是可以更好的。那我们看到他在自己做这个朗读者的时候，包括他主持诗词大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可能离开了之前优质的平台，那现在进入到了另一个平台，我也努力的在这个平台上去学习，去了解自己曾经可能有空缺的地方。那在这个对于观众们来说，我的建议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平台，你自己都不要停止对自己有期望，有提高的这个空间。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任何一个平台，你都是可以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并且可以做得好的， 对，就可以创造更好的价值。所以如果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职场有高招也结合小硕今天给大家支的招，讲的他的经历，给大家最后两点建议，也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谨慎选择，如果有一个选择的话，一定要选择那个更好的平台，这个是一个出发点。 对， 就像小说给他朋友这个建议一样啊，这是一个初始的出发点。但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小时候提到的，怎么样来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平台，好的还是相对低一些的平台，你都要努力做到那个最好的，或者说是前几名，因为不管在任何一个平台做到末端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不断地丰富自己，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这样你才能让自己更有价值，才能离开任何一个平台你都很值钱。好，我们再次感谢小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机会再来。 谢谢 好吗？ 好的， 谢 谢 大家，好，再见。